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22集。有些东西大概是与生俱来的，比如当我变成一只猫后，就能轻而易举地窜上房顶，在一片古旧的四合院和老平房之中获得极佳的视野。坦白讲，我现在其实有点慌。虽然以前工作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常会跟同事吐槽说，老子不干了，做人太难了，可那不过是随口说说，我一点也不想变成一只猫。 变成猫也就算了，还是流浪街头温饱难需的野猫。 我咬了下自己的舌头，痛感明显，觉得这应该不是做梦。可我究竟会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变成一只猫？又该怎么样让一切恢复正常？我完全没有头绪，一时间心烦意乱，下意识地舔了舔自己的爪子，然后就被自己这个无比娴熟的动作震惊了。 我在干嘛？我是不是疯了？ 我觉得我大概是真的疯了，因为下一秒，当我听见脚下奶茶店的主人给他家橘猫倒上猫粮的时候，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我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彻底接受自己变成一只野猫这件事儿。第一天的时候，我还妄想着自己一觉醒来就能恢复如初，我作为一个人正躺在自家两米宽的床上，将要历经难平令人头疼的早高峰，还要在冷气十足的写字楼里和客户开会，写着最新的答辩状，处理着永远办不完的案子。可当我真的睁开眼，除了肚子更饿以外，什么都没有变化。我依然是那只猫，依然摆脱不了三分钟洗一次脸，五分钟梳一次毛的本能，也根本无法忽略临街飘来的诱人肉香。再三思量后，我决定暂且放下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因为我不得不优先解决一下眼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太饿了，而这只猫的记忆并没有告诉我，我该去哪里找吃的。根据我敏锐的观察，古街上的野猫大概会通过三种方法觅食。第一，在垃圾桶里翻找游客丢掉的残羹冷炙；第二，在小饭馆附近蹲点，等待店老板的一点施舍；第三，如果对自己的颜值颇有自信，还可以冲着过路的年轻女孩打滚卖萌。而我则毅然决然地开辟了第四条路。 我要和散养的家猫搞好关系，比如那只常年躺在奶茶店门口晒太阳的大橘。 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主要是担心自己因为吃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毒嗝屁。我之前从没有养过猫，但至少还有点常识，知道许多东西不能乱吃，而那些饭馆老板和游客才不会管那些，全然觉得自己送出来的都是好意。古街上的野猫其实都有点害怕大橘，我猜主要是因为它那十八斤的悍然体型。但我对大橘的印象还算不错，觉得它其实是只温柔善良的家猫，虽然真的能吃，但也乐于分享。我就经常分享它碗里的猫粮，然后把古街外面的故事讲给它听，作为交换。当然，我也不甘心做一辈子的野猫，在这混吃等死。填饱肚子以后，我还是得去寻找变回人类的方法。但因为受到语言和行动能力的限制，我除了向那群只会碎碎念的野猫打听外，别无他法。直到有一天，大橘跟我提到了不久前搬来对面那家茶楼里的姑娘。姑娘没什么可稀奇的，我原来工作的写字楼里也有很多姑娘， 漂亮的、温柔的、高冷的、飒气的，不一而足。但大橘的下一句话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 喵，他能听得懂猫叫。 哇，真的。 我看向那座挂着暂未营业标牌的茶楼，觉得我恢复真身这事儿可能有眉目了。往后的一段日子，我经常盘算着该如何接近他，才能让他相信我且愿意帮我。但人算猫算不如天算，我们第一次正式碰面是个意外。那天夜里，如注的大雨冲刷着屋顶和街道，大橘被主人接进屋里，而我则成了一只落汤猫。 你忘了锁门了。 由于颜值打了折扣，未免第一印象不佳，我决定另择时机再套近乎，却没想到他居然主动邀请了我。 他其实长得挺好看，就是头发剃太短了，有点男孩子气。他好心给我弄了点吃的，却没藏住眼珠子里转出来的鬼心眼。我知道他这是也打上我的主意了。 你想让我做什么？ 想让你帮我找个人，我帮你三餐吃饱为止。 吃什么？鸡肉吗？ 我上网查过，总吃鸡肉不行，营养不均衡。吃猫粮吧，鸡肉算加餐。 天然粮，进口的。 行。 还要给我定期驱虫洗澡，这附近的猫都脏死了，浑身都是跳蚤。 成交，不许再加条件了。 于是我将计就计，毫不吝于展现自己不同长猫的聪明才智，终于成功给自己捡了个女主人，从此过上了温饱无忧的家猫生活。至于究竟该什么时候开口和她说起我身份的事儿，我一直有点犹豫，毕竟这件事儿就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接受，更何况是她。我决定找个机会先试探看看，以免直接被他当成个疯子。 不得不承认，做一名调查员你还挺称职的。 这个沈婷是你之前提过的前主人吗？ 不是，那个其实是我。 啊？ 好吧，这样说是有点奇怪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原来的我。 那前主人？ 没有什么前主人，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随口说的。至于为什么现在会被困在这只猫的身体里，我比你还想知道原因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